我今天给你们看一个宫函，徐老师，但是这个宫函呢却某种程度上是一件私事儿，但是它现在成了公共的话题，这个话题可聊的方面非常多。我先给你看啊，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因为啊有一个孕妇死了，死在北医三院，然后呢这个网上就传出了，其实就是他们这份公函呢引起轩然大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发出来的啊，说北医三院我院某某同志因这个怀孕啊进入产科住院，1月11号凌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无效，当日上午抢救无效离世。然后就说啊，这位女同志啊是我所的青年科技骨干，有贡献，我们很伤心，望贵院本着尊重生命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她离世的原因做出公正透明详实的调查，给一份真实完整的结论，给一个明白公正合理的交代。好，那么还有相对的这个北医三院，这是北医三院当时这个据说发生医闹的这个环境啊，听说这两天他们在换门呢，换什么啊，这个我们没有亲身去调查。你再看下边啊，这是一个数字，全国医疗纠纷案件十年间翻倍，妇产科称高危科室。你看啊，全国法院受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数量2014年是19940，哎，怎么这么少啊？看来大部分的没受理是吗？然后呢，这个你就看下边，你看2013年北京市医疗纠纷啊高发的科室，妇产科最高了，16.5%都发生在妇产科，骨科是第二，14.7%，这个普外科是9.6%， 就阿宝那个烧伤就是这个地方是吧？ 北医三院吗？ 不是。啊，这是普外科嘛？他不是烧伤的这个医生吗？ 对。然后呢，咱们必须有另一方面的表态，就是北医三院院方表示，这个杨女士就是死的这个孕妇，杨女士身亡之后啊，家属数十人聚集并滞留北医三院产科病房，大声喧哗、辱骂、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严重扰乱正常医疗秩序。对其他孕产妇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经上级主管部门及各级公安机关介入，死者家属离开产科病房，医院工作秩序得以恢复。而他们在长微博当中的表述说是什么？死者家属曾经跟院方人员发生两次冲突，1月13号家属在求见主治医生无果的情况下跟医务人员发生冲突，但是当天只有7-8位亲属在场，且双方报了警。1月14号家属全都离开产科病房，网上有传啊50人的医闹占领打砸北医三院产科的消息，记者注意到并不是来自医院的官方说法，而是网络的帖子啊，也就是说人家家属这一方也就是说了，说我们砸了医院，拿出视频来， 对 吧，好像不承认，就说据她丈夫说呀，当时她就是听见外面有人说话不礼貌，他追出去想让那个人道歉，对他岳父岳母嘛什么道歉，反正就是这么一起事件轩然大波。 现在就没有视频，没有真相，很多的事情就死无对证嘛，但现在就真的只能等视频出来说 OK， 如果在医闹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这个家属有责任，但是这个产妇到底为什么会死，医院也要给方也是要给说法，我觉得 这太专业了。说是什么这个孕妇啊本身就有什么 高血压， 还有一种病叫先兆子痫，你听说过吗？ 没有， 我个人没有，我估计应该就像台湾的说法是应该就是那什么高血压尿毒，就是产妇的高血压妊娠尿毒症，就是高血压孕妇或者是高龄产妇比较容易有的并发症，其实对妈妈非常的危险。 就是说这个情况啊很罕见，发生了之后 多大年纪了？ 博士生的话， 他说青年。 三十多岁有可能啊，就是说你看我现在说的就是说我觉得有个最不负责任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先兆子痫呐，这个病很神秘啊，就是孩子跟妈不适应，就是不对付，所以这么一种问题。但是呢要有这种问题，据说呀又打什么硫酸镁啊，一种合理的用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又会引起什么副作用，然后他家属讲呢是那天凌晨觉得这个患者可能就不对了， 找医生，又是咱们通常听到的这个故事，很长时间说医生都没来，一直到天亮了才来，再抢救已经晚了，死了。但是呢，北医三院这边感觉也挺理直气壮，就说这事儿不能这么说，我们啊，我们的完全是合规的啊，他们给我们闹，各执一词呗，反正现在这个事儿也报警了，还有北京卫计委都介入，就是说发，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要防止医闹啊，不能这个医闹。然后呢，甚至就是说他的这个死因到底是什么，还得是专家意见。还有人提出一个叫主动脉夹层， 哦，对对对对，也有人说是这个样子，所以才造成他死亡。 什么意思？ 主动脉啊，夹层，据说这个也是一种啊，这个高致死的这么一种问题。嗯，但是这个主动脉夹层跟医院的这个啊，这个就太专业了，我们不能懂了。我所以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评价这个事情，对吧？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这算是公家吧？嗯，公家给一个医院为了自己的员工发公函，这个问题是个什么性质？ 我觉得他不是他的上级嘛，他是一个平级的一个单位，发一封这样的信好像也不能算是太大的，应该说是没啥用，但是也不能说是他太大的错。要是他是他的上级，就是能管住他的，比方说朝阳区公安局或者诸如此类，或者北京卫生局，这样他是他的上级，如果因为一个个人的事情给他发，那就带有一种指令性的，叫红头文件。你现在是一个单位嘛，一个单位呢， 不是，徐老师，你这事儿我觉得有意思的， 太出声了， 不是让人们觉得诧异的，就是这个红色的印章。 对， 红色的印章在我国是什么性质？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你比方说，要是我们凤凰卫视有一个员工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个民办企业吧，算是，还是咱们就是说，那这个凤凰卫视如果给一个医院发个函， 对，给养和医院 完全正常，甚至是关心员工的这个表现。 不过凤凰卫视不会发一封信给养和医院说，我们的著名主播窦文涛最近咳嗽了，你们好好的。 凤凰卫视做的更多呀， 对，真 的。凤凰卫视刘长乐老板亲自到医院去看望刘海若呀，专门为他请来北京的那个灵峰大夫，包括最近我们那个谁怎么样，山林怎么样？ 最近很好，走路啊什么都还要恢复，讲话也都非常的好，因为我去看过他很多次了。 是吧？你看凤凰卫视很关心，这个就非常正常。 那我们大学里是没那么好，哎，我们生病，我们学校里的人知都不知道。OK， 你继续。 你是不是准备组织个学生？ 要医闹吗？要医闹一下吗？ 对对对，发动我的学生 笑闹。他是笑闹，他是笑闹。哎，但是我说这意思，大家觉得这有点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和北医三院，这个好像给我们的感觉呢， 平级的嘛， 它同属一个政府，好像是。你明白吗？你明白这意思吗？哎，就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这个中国是一个军事化的国家。比如说就是全就是军管的国家，那么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国防科工委啊给北京军区卫戍司令部发了个函，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什么 死在你那儿了， 有个上校在你那儿死了。因为你看他们的老板，就不管千流万壑，他们共同的老板是党和政府，这是中国老百姓的认知。你知道吗？这个你明白吗？我就说你如果是个民营企业给他发个函，这很正常。但是大家因为这些觉得就说这公对公啊，哎，你们公家门里的人怎么掐起来了，你明白吗？而在过去我们认为公家门里的事情是应该不外扬的，对吗？当然这次他们也是说我们没外扬啊，谁把它泄露出去了，谁传到网上的，我们是内部发了一个函嘛。 但是其实虽然说，就是如果我以家属的角度，或者是说我以一个员工啊或者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中科院发这个公函啊，或者说发一个平行的函过去，也没有指责的意味，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因为他们自己也出来做说明，他说我们发这个公函并不是说我们指责他们，而是说第一，在发生事故之后呢，他所工作的单位我必须要给他一定的抚恤，我总是要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我才能知道抚恤。事情发生之后，北医三院并没有发出任何说病理调查或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发这个公函，希望他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第二呢，他们有协调作用，因为家属的情绪比较激动嘛，也不知道怎么样，他们是希望有一个协调角色， 也是对员工的一个关心。 对对对对对， 就像刘长 康乐看去医院看你们是一样的效果。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评级的性那啥，我觉得这里边级别蛮有关系。它是一个所，要是它是中科院名义发这封信，就有点奇怪。 哎，要是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那我办公厅的某秘书生孩子死在你们医院， 那 希望你们调查真相。 那实际的情况呢？这封信我们也看不到，那个三院早就乖乖的调查了。但是那才是不对的，哎，那才是不对的。就是说，你这个红头文件啊，老百姓把它都看作政府的文件，这个是一个极致误解。如果评级呢，我觉得就好像你刚才的比方，大家都是一个军的，一个师的。你工兵连的一个人受伤了，我炮兵连的人来问候一下， 对， 对不对？ 其实这个没什么事儿，他主要是啊，哎，那你觉得，伟杰，你天天报新闻，为什么这个事儿闹得那么大呢？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红头文件发本身没有问题，但他的修辞有点问题。他说这个死掉的孕妇是我中心之骨干人员，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培养他或什么什么什么这么多的心力，所以我们要讨公道。但是呢，其他人讲说，所以我如果今天我不是骨干人员，或我不是国家优秀人才，是不是我今天就不会有这个讨公道的机会呢？网友有时候是这个感觉。 哎，你倒是发现这一点。 是啊，因为他有特别形容他是骨干员工来的。 所以你在哪个公司也得好好干，要不然死了都没人问呢。 这腐蚀又有问题。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现在经常觉得啊，就说这个聊新闻呐、啊、新闻评论呐、啊、其实都是虚头巴脑的，因为这个新闻的评论好像不必跟新闻本身的真相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意义。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你看啊，就是说这个事情的真相我刚才讲了，我们说都说不懂， 对， 那就这个就只能是权威，有人说应该中国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的鉴定机构等等，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关心的是你们聊什么。你知道我再跟你说一聊的，朋友圈里发出来一个署名陈兰的文章，这名显然是个女的吧，我必须说呢我不同意她的观点，但是呢她就是说，你看她怎么聊啊，她说中科院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哈，先来这么一句，知道了什么也不管啊。然后说，母亲都有过一次危及生命的孕产史了，他们曾经过往五年四次怀孕， 对 啊。然后你看他的陈兰的解读啊，医生明确告知不能再怀孕了，但是医生建议不能劝阻这个女子肩负的怀孕使命。看看她婆家的生育历史就知道，她丈夫上边有三个姐姐。一个多么典型的不生儿子会死的星球的天外来客呀。她丈夫写的求助信里深情款款地呼唤道，你走了谁来每天给我做早饭。她丈夫还自述，她在医院重病，疼得死去活来，连打了11个电话她居然都没接到，直到她打了家里座机她才醒来赶去医院。点根伤心的蜡烛之前，我先讲一个先兆子贤和外国男权癌的故事。就是说这个男权癌男主角不可避免的都是男权癌男权癌男权癌，只重视自己的权力位置和荣誉，对女性的要求就是牺牲牺牲无条件的牺牲啊。然后就说这个反正他大概的意思，他还讲了一个当年写《荆棘鸟》的小说里边的一个故事，他的意思就是说啊，21世纪了啊，北京的东方男权癌还在妈妈怀里搂脖子打滚厮混呢，是吧？什么忙着和自己的未婚妻掰扯，房子该写谁的名字，家用是不是一人一半，怀孕了要不要去做性别选择的 B 超，生孩子时该保大人还是该保孩子，男权癌男权癌男权癌。这就是他的意思，这是一个非逼着一个不适合怀孕的女人要生个儿子的。 你不觉得他就写的感觉他就在旁边，你知道，他感觉他陪伴着他走过了四次的怀孕啊，怎么样？ 对，没错。我说我 有类似的经历， 我你更准，你比他还准， 是吗？ 对 啊，这有什么损的？ 不是，所以我就说啊，我跟这徐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能接受这陈兰女士这种说法，因为作为一个受过新闻训练的人来说，我认为你在缺乏了解人家家庭内情的情况下，这样的指摘，特别是人家家里已经有 死去的这个人， 是 这个是个事实， 这是现在典型的微博的这种文章的这种写法，煽情， 对， 有一点事实煽情，他还算好了，他最后没有提出来说，早知道应该去这家医院， 后面有广告剪影是吧？ 但是我就说，就像刚才我说，我要做分割，就他讲的事情，我不认为是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是什么严肃的评论，但是他讲的这个观点，确实我们社会中很多人的一个冲突。哎，你觉得现在台湾还有吗？就是说婆婆就追着要生孩子，要生儿子。 我觉得真的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到在台湾真的也还好。第一，台湾生育率非常的低，然后再者是说，就是生不生小孩现在变成是它是一个选择题，而不是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选择你对你的生活负责，你决定要，或者是说在我这一辈的女孩子里面，我们至少接受教育，就是说你有能力你生，你不想生的话，那 OK， 你两口子好好过生活，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过去也这样认为，但我现在改变看法了，因为中国是太大的，它不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的幅员辽阔，这个民族又这么多。你想想，像一个欧洲一样，你只要想想欧洲不同的国家，我们是讲过东欧、北欧、西欧，每个国家的文化有多大的差异。你想想中国，现在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就是有的可以是什么丁克，对不对？有的同性恋都可以接受，有的我接触的，我身边的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小孩，他们过得也很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自主动选择还是被迫承受，但是夫妻就一直过下去，很好，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也有，真的也有，也不少，就是女的有很大的压力，要生儿子，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几代儿子就是在先，就是说有家里的父母不管有钱没钱，其实也没太多的钱，但是就这个没太多的钱一定要留给儿子，就是男女的这种分别，在中国，我觉得，有人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我觉得是真的，还不能用时间来概括。 但是就是说，确实网络上对她老公有这样的一些批评啊，就是当然，我老觉得这种事儿啊，关起门来的事情，你这么随便说人家这方面的啊，至少是不了解情况的，或者是不够了解。就是她老公他的回应就是说什么啊，是他以前。这个他跟这个医院的冲突，以前医院赔过他40多万，不过上次不是妇科，是儿科，也是好像是早产吧，怎么着？ 对，他们知道之前是做了试管婴儿，然后生出来孩子有问题，然后反正就是医生建议他们说这个孩子就不要了，所以当时好像是原本是要40多万，后来好像赔了20多万， 对，也是还去这家医院。 哎，你就说有意思了，然后 哎，也是哈， 那她老公就讲，就是说这个。生孩子是孕妇本人，不光是我的意愿，也是我们俩共同的意愿，尽管有危险，这个也是有的。 对， 我你看那去年有个新闻，我觉得也挺感动的，河南有一个女主持人， 你记得吗？还是我们同行，癌症的那个， 明明就是不适合怀孕的， 对， 最后就是选择孩子活下来，我可以为了我孩子死， 对， 哎，你觉得这个思想正确吗？ 说实话，因为我没有当妈妈，我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但我相信很多的妈妈可能在当下都是这样选择，就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延续哦。毕竟孩子是在妈妈肚子里面长大，陪伴这么久的时间。 因为就是说，让他选择的话，他宁可牺牲自己。 说你说你今天说 OK， 你死还是我活？就是他很难觉得，就他永远都会有一个记忆点说，说哦，我因为我求我自己活下来，所以我牺牲了小孩。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在吧。 我这么。问你伟杰，比如说啊，呸，就比如说， 赶快先交错。 好比说，我是这个妇产科窦大夫是吗？ 是窦大夫，您说。 我说你这个有这个高血压， 嗯， 还有什么什么闲的，对吧？你要生呢，50%的可能，你的命都没了，那么你还怀吗？但是你跟你的老公没有孩子。 对，我就问我真的一点不准，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那种，我觉得有没有小孩都是缘分，如果真的没有那个缘分， 什么叫有没有50% 的，就是你的生命 他已经怀上了 50%、 但是接下去有50%的危险会影响到你的生命，你继续不继续？ 不会耶，因为说实话，你看如果今天我只有50%的几率去生下来，但他不有保证说这孩子会健康，他只有说你有办法把他生下来，他没有办法保证这 孩子肯定健康，窦大夫保证就是你会死你怎么办？ 其实50%了，你根本想都不用想了，你老公就应该替你毁掉了。问题是，如果是20%， 太好了，赶快把孩子生了，我想换老婆。 不，绝对不可以。比例的关键比较犹豫矛盾的比例是20%。比方说这个问题，比方说你现在怀孕了，但是你有一个病，这个病有那么1/4、1/5的可能， 对对对， 会危害你的生命 的啊， 危害你的生命，这事情要不要继续？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做妈妈又已经骨肉在身了。是会有矛盾， 我跟你说 50%是不用考虑了。 我如果是老公的话， 对， 不要说20%，10%， 对， 我都不会让我老婆去冒这个风险。 对， 本来我就不太想要孩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总觉得这种事情， 不是，我先插一下，所以我觉得女人还是伟大。刚才咱们就说的啊。10%男的就说绝不能死，对吧？就冒险。我跟他说50%，伟杰还犹豫呢。你想， 但我后来在这个广告时间，我思考一下，如果今天真的是说就生完小孩，我可能会从开始怀孕，就帮他物色新妈妈，就物色一个可以照顾小孩。 还要伟大。 是啊，不然的话，你看小孩生出来，老公可能也不会照顾啊。那小孩不是很可怜吗？ 我真是有一个偏见，我的偏见就是我好像感觉女的比男的不怕死了。 哎，我觉得是，可能我们就是见血见的比较多，就感觉比较大胆一点。 女的受苦的机会多， 对， 受苦的机会多呢。男的哈， 直男癌了吧？直男癌了吧？ 男的吧，受苦的机会少，所以稍微受点苦啊，受不了。然后呢，女的呢，她受苦机会多，她叫的机会也多，就哭啊、发泄啊，她的 情绪释 放喷出去的机会也多。男的没地方去。所以男的呢，一旦出事情， 我打针的时候叫的也厉害啊，这叫谁不会啊？这是 你对不对？女的身体受苦的机会多，男的心灵受苦的机会多。 但是你看，现在就是说，就今天进入一个各种观念都并列的一个时代，我发现网上很多人就在说，就说某些人你还是就直男癌，什么传宗接代啊，如果老婆的身体不太合适，对吧？ 对， 试管什么婴儿不行吗？收养不行吗？代孕不行吗？干嘛非就是还非得是你那个，就是说这位评论者就那讲这叫直男癌细胞，直男癌细胞，非要 这说到底还是一个中西文化的冲突。对一个男的来说，是小孩重要还是你太太重要？这个是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小孩比你的太太更重要，对不对？兄弟手足，女人是衣衫。 那我 你的子孙是你的传宗接代， 那 这是你的人生使命。 那我再给你抬个杠，是肚子里的小孩和妈妈谁重要，好像很容易决定，对吧？但是呢，如果是你8岁的孩子和妈妈。面临了只能选，只能活一 个的选择。两个掉到水里面不会游泳， 这个你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这个不应该由你选择了。 那谁呀？ 因为掉在水里面，妈妈 自己游出来。 妈妈会直接 这个你不能由你来选择了。这个要给你选择，那就是不人道了，因为这是两个活生生的人，都是你的亲人。 而且可能也要看，比如说你说是小 baby， 还是说他是胚胎，比如说你是怀孕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情，我觉得心情上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在你决定要不要生育的时候，你是觉得你的小孩重要还是你的？因为在如果在基督教的眼光看来，一男一女是构成这个世界。你在这里损害了你将来就难听一点男的你就上不了天堂了，你得下地狱了。你做了这样的选择以后，你将来就永远下地狱了。 好，伟杰，我再问你，今天难死你， 好难好难。 好，就是怀孕了，呸，但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啊。但是说你这孩子， 所以我用不了。你 窦医生又来了， 窦医生来， 窦医生一片乌云就过来了。窦医生说， 我要换门诊，换个医生行吗？ 儿科妇科都是窦医生管的。窦医生说，生。还是可以生出来， 想学冯唐啊， 就是窦医生啊，就是说会他就是先天性心脏病，你这孩子，一生出来就是一辈子的先天性心脏病，而且很严重，恐怕呀、啊、活不过十几岁，有这个很大的概率。好，这时候怎么选择？ 好难哦。 要还是不要？ 如果他还是个胚胎，我可能不要，原因是我不想要他生出来就开始吃苦，他有办法没有享受。从就是从小 baby 到童年到什么，他可能童年一辈子都是在医院里面打针，看到的都是医生护士，他没有正常的生活。那你就是 在带他，带一个生命做决定。我见过老外的一个纪录片，一对夫妻真可以啊，孩子刚生出来，小 baby 就动手术给他换心呢，好像就是也是心脏有严重的器质性问题。当时就医生告诉他们，就是你们要还是不要。 夫妻俩都觉得我们就是你说这种基督教这种说我们没有权利去裁判一个生命， 如果天主教是连打胎都不行 都不可以，对， 避孕都不可以的，天主教他这套观念，那所以他这样规定到彻底你也好了。 但中国人讲实在啊，这玩意儿能睁眼说瞎话吗？给这孩子一个怎样的意识？